白的一个山谷，小小的走过来，默默地理解了我。清风不少，说是爱还嫌太早，自相识春风尽量过我的心胸。 好似我哋节目揀嚟嘅翁善玉啊，叫做珊瑚恋啊。早晨，早晨，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。今日嘅日子咧，5月25号，农历咧就4月14日，系星期二啊。现时时间接近5:13，每一日咧都要留意呢个天气情况。唉，日日都咁炎热，所以有时咧洒下啲雨咧都好噶吓。星期日个朝嗰一日咧，即系成日都咁热嘅时候咧，咁啊，寻日朝头早咧都突然洒下好大嘅雨。咁其实咧，等下笪地啦，即系冇咁热啊，热咧就即系啲热气攻上嚟，咪就好热啦吓。即系之前太阳照住，等佢洒下啲水嘅时候，可以讲降温都好啲。咁啊，今日嘅情况咧就有一道低压槽咧，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。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局部地区有雷暴。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啊，最高气温大概33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。展望喺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，不过亦都有几阵骤雨。下周初骤雨增多，同埋有雷暴。 现时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88%。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2，强度属于极高。 夜到难何再倚，北风我迎头再遇，东荡如借海，城在两岸迎神对视，霓虹伴着舞姿，当酒醉如同不知，日后望这方，最终一切无从找住，渡轮上怀念你，说生如战士，披战衣，满载清醒再次开始，望闻豪情似痴，今天醉倒狂笑意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。再倚，北风我迎头再遇，动荡如借海，城在两岸迎神对视，霓虹伴着舞姿，当酒醉如同不知，日后望这方，最终一切无从找住，渡轮上怀念你，说生如战士，披战衣，满载清醒再次开始，莫问豪情似痴，今天醉倒狂笑意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从头开始，夜尽露曙光，苏醒何妨。 香港在大概即90年代的时候，都有一扎的城市民歌，咁啊嗰时出了一班咧，就系唱民歌好手，就唔系一啲惯常职业性的一啲歌星，咁变咗有啲唔同的听法。呢一班校园民歌嘅歌手咧，咁啊有啲歌咧就系、是、啊，其实好多歌咧都好动听，但系后嚟咧就唔系太见佢哋嘅踪影啦。可能毕竟都唔系以呢一个为一个主要嘅职业。而呢一首歌咧，作用系渡轮上咧，就几时播出嚟咧都好听，都系当年咧红咗嘅呢一首歌吓。李炳文嘅《昨夜渡轮上》，而同期一啲嘅城市民歌咧，以下呢一首都系熟悉嘅。桂芬、叶元春问：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？千秋有未疲倦？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，星光给慰藉半点。 问。 山雨寂寞，海风给慰问每天。 一生中总有 足与战乱，忧伤将快乐盖掩。 问世间点解有战乱，节奏有未停断， 为野心心中有霸念，千秋将快乐盖掩。 欧桂芬、叶元春的这首《问》其实就是1981年港台举办一个民歌比赛创作组的冠军歌曲。近期呢，你又会见到欧桂芬的字出现多了，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个演唱会来着去演唱，除了他之外，当然他不是一个主打啦，但是是一个主打这个亲情一起合作的我家你里面啊，就是欧瑞强的妹欧桂芬，咁啊阿哥就邀请阿妹一起去搞搞演唱会，一起听一下一种好和谐嘅一个家庭嘅气氛，好似一个家庭聚会咁啊！除了欧瑞强、欧桂芬之外，仲有欧瑞强的仔仔都一起一家人啊！ 那个咩嚟噶？ 太阳爸爸。 太阳咩色噶？ 红色。 海水咩色噶？ 蓝色。 翻起比船为高，南风轻轻送木船，谁去将木老，小娃娃你可知道，碰着风急看云素，小娃娃牙牙学语，何曾遇过风暴，好一个家人船并处，茫茫碧海正是父母。如火闪闪擦浪涛，随那海浪舞，小娃娃你可知道，巨浪翻起比船为高，南风轻轻送木船，谁去将木老，小娃娃你可知道，碰着风急看云素，小娃娃牙牙学语，何曾遇过 雪冰柱，茫茫碧海，正是父母。 人在一个不同的阶段的成长，你要经历过一路是小朋友啊，到青少年，到你长大成人，出去社会做事，然之后你拍拖结婚，到为人父母亲的时候，这些阶段在时日的过去，然之后日后的回望的时候，当你真的经历过了回望的时候呢，又好即是百般滋味在心头，当中亦都会有苦有乐啊，有啲可能令你激气，但系有啲嘢令你好甜蜜。呢、这个咧就系一个人生啊，人生你一段路，即系其实话短唔短，话长又唔长，但系咧都可以令你经历好多嘢。所以好似人世间，你嚟到呢个世上嘅时候系一张白纸，然之后慢慢去吸引，慢慢去学习。吸的人呢就吸得越多呢，你就经历越多。小朋友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天真纯真，就是因为他是一张白纸，什么都不懂的时候。所以呢很喜欢跟小朋友玩啊，跟他去倾偈的时候最好啦。他是真的没有那种的机心啊。完全都是童言无忌，所以小朋友如果跟你讲的东西呢，你就要听啊，即他是那下出来呢是这样就是这样。冇经过思考，冇经过修饰，因为佢唔需要去特别去讨你欢喜啊。刚才嘅歌咧就系欧瑞强啊，同呢、这个系咪当年嘅佢嘅仔仔啦吓，唱呢个如火闪闪，听翻啲小朋友嘅声音咧就真系好可爱。所以咧喺你如果为人父母亲嘅时候咧，喺佢成长阶段。录低佢啲小朋友嘅声嘅时候，等佢大家听翻咧，呢个好难得，好宝贵噶。咁所以如果要录一只歌嘅时候咧，就真系永远都留下一个纪念啊！又谂起另一对父子啦，都系天真可爱嘅吓，何国希同佢仔仔亲亲爹哋。 爸爸爸爸，如无红日照耀，我们怎么了？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，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。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，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，那浪一定把光辉照。 爸爸爸爸，我怕冷风北吹，我又怎么？ 如果风不吹，空气也不冻，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。只要又飞唔起，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，佢就会讲俾清风知，风会慢慢地吹送。 爸爸爸爸，我怕草不生长，我又怎么？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，咁或者你会喊啦，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，好似你锡爹哋咁，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。借大地尽是小草苗。 爸爸爸爸，如果唔锡你，你估会点？ 如你今夜小草长不成，成天黑蒙蒙，清风立刻停。所以你要知，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，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地，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，听到吗宝宝？热烈地亲亲爹地，你识唔识爹哋啊，宝宝？现在就亲亲爹哋，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。现在就 何国希两父子啊，个姐姐何君乐，咁当然今日已经大个仔啦，自己听翻咧都真系好珍贵嘅一个回忆啊！可能佢都做埋人老豆都唔顶啦。好啦，接近答半新闻之后再见你啊！ 清晨五点半，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启程前往中东会晤地区领袖。在为期四日的行程中，布林肯将会到访耶路撒冷、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、埃及首都开罗和约旦首都安曼，期间将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、埃及总统塞西以及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面。白宫表示，布林肯将会向以色列领袖表达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，又会努力重建美国和巴勒斯坦的关系，以及讨论国际社会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，并如何减少发生进一步冲突的风险。美国白宫表示，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源头没有足够资料得出结论，需要数据和独立调查。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，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患病，前年十一月曾经到医院寻求治疗。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，无法确认报道内容，呼吁世卫组织展开更透明独立的第二阶段调查。在北京，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说，有关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，又指美国不断炒作实验室泄漏论，反问是关心溯源抑或是想转移视线，希望美国有关部门尽快澄清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，当局正和邮轮营运商商讨推出公海游，期望在暑期中后期推出。邱腾华说，邮轮会由香港出发，接载香港居民到公海再折返，不涉及其他地方，以减低染疫机会，而行程大前提是安全。邮轮要做好防疫措施，包括要接种疫苗，因为船员来自世界各地，因此要做好检测、隔离和疫苗接种，而香港居民参与行程亦要打针。再有七宗接种疫苗后需要送院的个案，其中五个人已经出院，一个人留院观察，一个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。一名45岁女子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后出现胸口痛和心悸，在博爱医院留院观察。另一名28岁男子同样接种第一剂伏必泰后出现两边上肢皮疹，他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。另外，疫苗接种计划至今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约2,175,000剂疫苗，当中约907,500人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。财经消息，道琼斯指数报34,393点，上升186点；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,197点，上升41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：港元7.765，日元108.77，瑞士法郎0.897，加元1.205，人民币6.421，英镑对美元1.416，欧元对美元1.222，澳元对美元0.776，新西兰元对美元0.722。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,881.07美元，卖出1,881.58美元。天气方面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局部地区有雷暴。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，最高气温约为33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。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，亦有几阵骤雨。下周初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。而家嘅气温系28度，相对湿度系89%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。 FM 92.6至 94.4 香港电台第一台， AM 783 FM 92.3 天水围， FM 95.2 跑马地及铜锣环， FM 99.4 将军澳， FM 106.8 屯门及元朗，香港电台第五台， 联合广播。 天气炎热，怎样降温好呢？我哋有五款特色冻饮，星期一关于跑步，星期二一起阅读，

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多次难以安慰。爱人的心应该没有罪，为何在言语却一再流泪，每天抱着寂寞入睡。 王兴平的别问我是谁。早晨啊，早晨啊，你听见的是清晨爽利的节目啊。今天是5月25号农历是4月14日星期二。现在5点8个字过少少 ,5 点42分。是醒未呢？我就话呢朝头早呢就係、是、应该係係较为清醒啲嘅时候啊，咁可能都会因人而异，有啲呢就係、是、越夜越精神啊，夜晚好夜先瞓啊，咁啊晨早呢就好攰啊咁样。其实可能都同自己嗰个作息时间去定理嗰啲精神几个状况啊。咁大部分嚟讲呢就我哋都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，咁所以你有足够嘅睡眠啊，足够嘅运动啊，食得好啊，一个好基本嘅条件生活你都遵守呢，大致上呢其实都冇乜问题。不过人始终都係人，有啲时候有啲惰性㗎、啊、特别朝早嘅时候呢，如果你教闹钟起身，唉，咁咁一咁个闹钟呢又再返瞓呢，通常咁样都会累事嘅。所以呢就是、有呢个习惯嘅呢就要慢慢要令自己去甩掉咗呢个坏嘅习惯。咁所以有啲人呢就好闹钟当然照按啦，梗係摆喺你床边侧边嘅就容易按。但亦都最好有多个方法呢，就买多个钟就摆喺远啲嘅地方，一路嘈住你唔停嘅时候你都要起身啦，係咪？起身嘅时候呢就要令到自己係醒啲嘅时候呢，你咪可以去行去斟杯水，即係搵啲嘢做嘅。去洗个面泼下水先咁样。有啲人又唔鍾意去刷牙先嘅，可能呢就係要乜嘢都即係未刷牙洗面啊，咁然之后飲杯水行下，或者可能甚至乎其实唔好健康啊，即係有啲会食支烟先等自己醒咗啦。咁然之后呢慢慢去返一个状态。总之呢就令到你自己比较醒啲入呢个状态呢。咁当你醒啲嘅时候，一切都係去返慢慢正確嘅一個你嘅人嘅狀態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思維會出翻嚟噶啦，你諗啲嘢咧就會應該通啲嘅。咁亦都有啲人用嘅方法就係一早整定啲位啊，或者條鏈唔好拉到咁密，留翻啲位嘅時候，等啲自然光咧就會殘醒你啦。咁有啲咧就係、是、起身嘅時候咧就要做一啲嘅運動啦。雷博士都成日提大家啦。运动做啲伸展运动咧，就有助血液循环啊！咁啊，等到你一成晚，可能你冇乜喐到啲姿势咧，即系成个僵硬晒。咁啲动作又慢慢开始去做 warm up 翻，去翻一个正常嘅状态。另外食早餐咧都系好紧要啊！早餐咧入边系大人小朋友其实都系要食嘅。咁系食早餐咧，有助我哋可以控制我哋血糖啊，改善心脏健康啊，提升你嘅努力啊，提高免疫力啊，改善呢个肌肤等等，就唔好睇少呢啲啊。专家所研究个嘢，去话俾你听，其实最好啦，都唔使你自己做嘅时候，听晒啲专家所讲，你照做嘅时候咧，都冇坏噶啦。所以朝头早起身咧，就要听 健康资讯的清晨省里。 遥远天际上数片白云，浮云散透出一丝曙光，光辉轻轻靠在那树旁，山岗重现美景光。原野黑夜已经冲破，自然界现出新的理想，花灿烂娇姿态艳似晴阳，青草回复翠绿上，悠然漫步在此山岭，身心多畅舒，浮云伴我高声唱，深深歌颂这光景。心多像书，浮云伴我高声唱，深深歌颂这光景。湖里轻反照真开朗，作别尘世抛开千般郁，种种怨恨已尽忘，只想寻觅我所向，只想寻觅我所向。 香港电台城市民歌公开创作比赛的优胜者的这首作品，我们刚刚听的是杨国华的《城市爱的清晨》。早晨，清晨时间5:48。今日呢天气方面呢，大致是多云，有几阵骤雨，局部地区有雷暴。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。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3度，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。展望在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，亦都有几阵骤雨。下周初骤雨会增多，同埋有雷暴。现时气温29度，相对湿度88%。 谁用双手令我温暖？谁以真爱撩我倦？谁送给我存在意义？教我依依眷恋？ 无奈世事令我遮怨，谁教天意为我愿，难以相信缘分已尽，与你相依太短，能在今天共你相爱，明朝苦痛情也愿，求你相信情愿永在，永远 唐建新、雷安娜当年的合作《停不了的爱》。

跟妈妈讲声好，想一天多么好，呼啦啦呼啦啦，和爸爸讲声早，和妈妈讲声好，重新一天多好，哒啦啦噜，精神 早晨，早晨啊！六点十分半啊，继续五月廿五号，农历系四月十四日星期二朝嘅清晨爽嚟。一阵间我哋会有崔少汉博士睇睇而家嘅温度系29度，相对湿度88%，预测今日最高33度啊！ 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五月份的尾声了，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、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汉在这里了。早晨，崔博士。 阿志，早晨，各位听众早晨。 又继续我们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14个字的顺口溜，又请原创人讲讲了。 中华艺术博而深，绘画而情论养生。 咁其实咧就系透过咧咁多集嘅讲啲绘画嘅历史咧，我哋明白到真系中华艺术博大精深，嗬。 系啊。 咁啊，绘画而情咧就系论养生。咁好多嘅画家咧都好长寿吓。咁而养生其实咧都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嘅，都系你个心情好舒怀啊。正正系我哋城市人有时都活得几辛苦噶，一日忙夜忙，又要戴住口罩呢啲生活咧。呢一两年咧，大家都系过得麻麻地啦。我哋去揾一个方法，揾条出路，等自己可以舒服啲嗬。 我绝对同意啊，能够调控自己嘅情志或者舒缓自己嘅情绪，对于养生，对于长寿。肯定有帮助。 是。好啦，咁呢次呢就所讲嘅呢就係、是、正如你上一次呢就预告啦，今个礼拜呢就讲四个画僧，四个和尚嘅画作。 是啦，呢四个和尚就係弘仁、八大山人、坤禅同埋石兔。 咁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先，咁弘仁系点啦吓。 好，呢、這个呢就1610到1664年嘅人嚟嘅。 啊，都唔算长寿喎、 啊。呢、這个稍微短命啊 ,54 岁。佢俗姓江，名涛，字无志，号占光。在明朝灭亡之后呢，他是有志反清复明的。不过呢，眼见大势已去了，就决志出家做和尚，改法号做弘仁了。 通常他们都会隐居的。 是的，他就隐居山林之间，经常来往黄山、雁荡山这些地方的，就跟山水为伴。所以他的画呢都散发出山水的灵性的。 咁佢个画风系点咧吓？ 佢画风系受到元朝倪瓒嘅影响好深嘅，用笔系非常简练疏淡，啲色都系淡啲噶啦，亦都善画梅花同埋咧双钩竹啊。嗱，佢虽然系出家，但系佢作品充满对生活嘅热爱，反映出佢心中怀缅故国嗰种情怀嘅。 佢有啲咩嘅传世作品啊？ 有《仿倪山水图》啦，《重确清泉图》。咁呢个咧就绘画黄山嗰个奇日秀丽嘅景象嘅。 另外就有啲系叫做《黄海松石图》、《疏泉洗砚图》啊吓。 冇错。 咁啊好啦，阿八大山人又点啦吓？ 嗱，呢个咧就1626到1705，即系79岁啦。 好长寿嘅都嗬。 系呢个长寿嘅。 嗯。 佢原姓朱，叫耷。嗱，呢个耷字好得意嘅喎。大字下面一个耳仔嘅， 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头耷耷嗰个，系咪 有人读答嘅， 系 啊，问答嘅答，系明朝朱元璋第17子啊，宁宪王朱权嘅后裔嚟嘅，即系皇孙啦。 吓、啊，咁都做和尚？ 佢本来生长于诗书画世家嘅，但系明朝灭亡之后咧，佢就削发为僧噶啦。亦都有人话佢曾经咧做过道士，但系呢种讲法咧就备受质疑嘅。嗱，佢法号咧就八大山人。佢名号好多嘅，譬如话过山等等，我哋唔讲咁多啦。 好啊， 佢眼见明朝灭亡，就痛在心。嗱，据说当时佢对无法改变嘅现实感到好悲愤， 但又無處發泄， 嗯， 他就扮癲狂啦， 係 曾經喺自己門口嗰度咧貼咗一個啞字， 啞字咪即係唔識講嘢係咪啊？即係唔會講嘢咁嘅意思係咪？ 想講啫，即係話有人同佢傾偈講嘢嘅時候，佢唔開口嘅，就點下頭啊，或者搖下頭啊，或者笑一笑就算噶啦，啊，到佢做咗和尚之後咧，就變得癲狂添。 咁點樣癲狂法咧？ 啊，有時咧啲人見到佢仆喺地下嗰度大喊大叫。有时咧就仰天长笑啊，大笑啊，慷慨高歌。 嗯， 啊，到中晚年咧，佢心境就渐趋平复啦，就以书画自娱，创作咗一系列风格独特嘅作品嘅。 咁佢擅长画咩噶？ 嗱，佢擅长画山水同埋花鸟，佢画风好简洁嘅，但意境咧就好顺口啦。花鸟画咧就散发住一种孤苦凄凉嘅味道嘅。 咁有咩代表作咧？ 嗱，佢代表作有山水册啦。河上花图、荷花水琴图等等嘅，嗱，佢系绘画史上一位旷世奇才，但系咧，传说佢从来咧未曾为清朝嘅权贵或者官咧画过一花一草嘅， 嗯， 而贫民同佢求画嘅时候咧，佢就一定唔会托手争啦。 系另外一位画僧咧，就叫坤残啊嘛，咁佢嘅背景系点啊？吓， 啊，坤残嘅生卒年份系冇详细记载， 系 俗姓刘。年轻时就削发为僧，出家之后咧，啊，有啲字号啦，叫石溪啦，啊，话戒忧啊，个号白秃啊，残道者等等嘅。 嗯， 嗱，佢就游遍咗名山大川，同当时嘅文士顾炎武、公然咧系好好朋友。 系 到清兵南下嘅时候咧，佢曾经加入抗清嘅行列嘅，但系眼见大势已去，就匿埋喺深山，过住啲孤苦嘅隐居生活啦。嗱，佢曾经话自己平生。有三个惭愧嘅， 常惭愧这只脚不曾阅历天下多山，又常惭此两眼钝智不能读万卷书，又惭两耳未尝记受智者教诲。 嗱，呢三惭愧咧，其实引申嚟我哋现代都系啱嘅，都应该学习嘅。 系啊， 嗱，坤残咧系一位诗书画都叻嘅人物嚟嘅，绘画人物啦、花卉啦。尤其是咧，佢啲山水係好好嘅。 嗯， 佢推崇咧袁四家同埋董其昌嘅畫法，特別咧係受到王公望啊、王蒙佢哋嘅影響。 嗯， 所以佢嘅筆法咧係雄厚蒼茫啊。 咁佢有啲咩出色嘅作品咧？嚇嗱，不如我講先啦，崔博士。 啊，好啊。 有呢個《層岩疊確圖》《運動流傳圖》同埋《卧游圖》啊。 啊，仲有《蒼翠凌天圖》啦。清君残光上垂钓图啦，等等嘅。 嗱，呢四个画僧咧就介绍咗三个，最后一个石图啊点咧吓？ 嗱，石图咧佢嘅成就系最突出嘅。 嗯， 佢系1642到1707年嘅人。 咦，即系65岁唔算高寿啊？嗬， 系中中地啦吓。 嗯， 佢又姓朱嘅噃，叫若极啊，北极嘅极，系明正光王嘅后人嚟嘅，又系皇孙啦。佢爸爸喺明末嘅权争中入边咧被杀。 系。 小小个咧就俾王府嘅人带住咧逃命噶啦。 嗯， 年纪大咗啲咧，佢就削发为僧，个法号咧叫圆寂。原来个圆又有一圆个圆又有圆寂圆寂，个字就石图。个外号咧就大笛子啊、清霜老人啊、清霜尘人同埋苦瓜和尚等等。 哇，都好多喎、 啊，好多。 咁、啊、佢生平嘅事迹系点啊？吓， 佢上半生咧就云游四海。饱览名山大川，譬如黄山啊、庐山啊、华岳等等呢啲地方，就为佢创作山水画打下坚实嘅基础。嗱，佢喺宣城定居嘅时候，就结识咗当时嘅名士啊梅青，呢两个人咧喺山水画方面大家互为影响。 嗯， 尤其是画黄山啊，两个人都好出色，大家都有黄山派巨子嘅称誉嘅。之后佢又喺金陵结识咗咧，比佢年纪大嘅大本孝。都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，他对石涛的绘画造诣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。 那石涛的晚年是怎样 呢？到晚年他定居在扬州，就以卖画为生，直至到离世 了。嗯，那他的画风是怎样？ 石涛是善画山水、竹石，画风很豪放的。他笔法很淋漓洒脱，不拘一法，他注重个人性格的表露。他曾经这样说 的，不立一法是吾中也，不写一法是吾子也，学者知之乎？ 即是说 佢唔會咧跟死一個方法， 嗯， 但係佢又唔會唔學人哋嘅方法噶啦， 係即係都幾文明， 係啊，幾開放， 又好開放嚇，開明添嗬， 係啦， 嗯， 佢寫咗本叫《苦瓜和尚畫語錄》，好有用嘅呢本書，佢嘅繪畫同埋理論對後世影響係好大嘅。嗱，佢係清朝畫壇入邊咧富有創造性嘅傑出畫家，喺繪畫藝術上有獨特嘅成就， 嗯。 全世作品都唔少噶， 系分別系有啲乜嘢？ 有手画奇峰打草稿图、大笛子自写碎牛图、山水清音图， 仲有系庐山观瀑图、余杭看山图、黄山八圣策等等。嗯，好啦，咁啊，介绍咗呢四个画僧啦，有啲咩小贴士咧？今次吓 嗱，上次我哋讲迎风流泪啦，或者日泪症 系。 今次我哋从中医角度咧去睇下相关嘅论述啦。 好，咁啊点睇咧吓？ 啊，中医咧都系讲嗰啲眼泪水啊流出咗眼睑，即系你只眼袋对上掹开只眼嗰度，出嗰啲红色嘅部分就眼睑啦。日出咗眼睑而向外流嘅，就有热泪同埋冷泪嘅分别。热 泪系点啊？ 嗱，热泪咧多数咧系由于眼睛有毛病，特别系嗰啲炎症啊，所以你流眼泪嘅同时咧，眼睛会红肿赤痛嘅。 嗯。咁冷泪咧？ 冷泪咧就系话啊，你只眼其实冇嗰啲红肿赤痛，冇嗰啲炎症，但系经常都流泪，或者咧一吹到风你就流泪，嗰啲泪水咧系清嘅、稀嘅。 嗯，咁系咪通常咧呢啲咧系即系冷泪啦吓，都系喺年纪大啲会有咧？ 冇错啦，同现代医学嘅泪小点位置同大小异常啊、泪道狭窄啊、阻塞啊引起嘅日泪好相似嘅。嗱，如果你嘅泪道系通畅，你流出啲眼泪，呢、这个咧就系泪液分泌过多所引致嘅。咁啊，同我哋上次讲迎风流泪嗰个差唔多啦。中医临床就会按辨证论治嘅原则，分辨出唔同嘅症型，作出相应嘅诊治嘅。 嗯， 一般咧可以分为三个症型啦。 系边三个呢？ 第一，肝肾两虚型啦。第二咧，气血不足型啦。第三咧就风邪外出型啦。 啊，咁要了解一下先，肝肾两虚型又点啊？ 多数因为肝肾不足，我哋话肝开窍于目啊嘛，咁肝气亏虚就唔能够约束咗啲泪液，以致咧嗰啲泪水咧就好容易流出嚟啦，抹干又嚟过。 嗯， 不过啲泪水咧清稀嘅，咁啊仲有一啲头晕耳鸣啊、腰膝酸软呢啲肾虚嘅症状，所以叫肝肾两虚啦。个治法就系补益肝肾，护摄子泪。 系，咁气血不足型又点啊？ 气血不足咧就令到我哋嘅泪窍虚损啦，即系嗰个通道啦，虚损咗啦，冇力咧拉住嗰啲泪水，咁所以咧嗰啲眼泪水咧又频频咁流出嚟，又系好清晰嘅，或者咧风一吹到咧就更加咧厉害嘅。 嗯， 咁啊加埋咧会面色咧冇光泽啦，个人咧好攰啊，好似冇气力咁，同埋正中健忘等等呢啲叫气血亏虚嘅症状。个治法就系益气养血，固摄子泪啦。 咁另外最后一个咧就风邪外出型又点啦吓？ 嗱，多数咧都系嗰啲气血不足嘅人，佢系好容易招引咧啲风邪，类似譬如伤风啊、敏感啊、鼻敏感等等嗰啲咁嘅毛病嘅。 嗯嗯。 咁患者平时咧未必有，即系好容易话成日流眼泪或者迎风流泪嘅情况。咁但系突然间咧，佢打几个乞嗤又好。咁嗰啲泪水咧就一路咁啊流翻出嚟，眼睛嘅亦都冇红肿啊，嗰啲发炎嗰啲症状嘅，有时会兼见头痛啊、鼻塞啊咁嗰啲伤风鼻敏感症状啦。个治法咧就系驱风止泪啦。 系啊，咁啊咁多呢啲嘢，有冇啲咩针对眼嘅食疗方咁啊？ 嗱，我哋今日咧就唔讲食疗啦，我哋咧提供一个眼部嘅按摩法。 哦，即系以前都有介绍过噶嘛吓， 个个穴位都介绍过， 系。 不过今日咧就成组穴位一齐做 吓，不如教我哋点样做先吓。 我哋用呢个打八字，即系阿拉伯数目个八啦， 吓， 环住只眼部嚟按摩。 嗯， 由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开始，咁呢个睛明穴咧喺眼嘅内角啊，稍稍上方凹陷嘅地方， 嗯， 近住鼻梁嗰个眼角啦，咁啊顺序经过嗰条眼眉。开头有攒竹穴啦，中间有鱼腰穴啦，眼眉尾有丝竹空穴啦，咁一路拉出去咧，眼角嗰度咧就有个太阳穴啦， 系， 咁啊翻翻转头咯，去眼肚嗰度咧有个承泣穴啦，咁然之后又翻翻去咧开头嗰个睛明穴，咁呢个围咗一只眼转咗圈啦， 咁跟住拉個另一隻眼嗰邊。 其實兩隻都一樣嘅啫，咁我可以同時間去，即係由我個眼角啊，即係近鼻梁個位，咁一路即係向外邊咁打圈打圈，都係一樣都得個可係嘛？ 好醒嘅錢，即係兩隻手一齊做，咁就兩隻夾埋做八字。係啦，每日都可以做兩三次啦，每次咧三五分鐘。又或者咧，你幾時覺得攰嘅時候，你咪幾時咧係咁打下八字啦。 係。 咁呢個方法咧，能夠促進眼部嘅血液循環嘅。 嗱咁啊，再簡單講一次啦。其實咧喺你個眼嘅周圍嗰度咧有幾個穴位噶啦。咁我咧得閒啊，坐喺張台度攬住隻手，兩隻手我由個鼻梁嗰個位置個角落頭嗰度嚇。咁我一路向外咁打圈。又做幾次咁打圈打圈，做慣咗手勢好容易嘅啫嘛。但做嘅時候係咪應該慢慢地嘅動作咁做就 OK 啦？ 當然慢慢地啦， 冇咁快咁樣。 係啦，總之自己覺得舒服就得噶啦。 係咁啊，做多啲咧都明目啲啊。 明目啦，同埋咧亦都可能咧產生少少壓力，令到啲淚管咧嗰個通暢度咧係提升咗，咁有助咧就唔好咁多眼淚流出嚟啦。咁對於眼睛嘅其他老花眼啊等等咧，都有啲幫助嘅。 好咁啊，大家就唔好懶惰咯，得閒就做下咯嚇。 嗱，仲有嗰啲穴位咧，雖然以前講過，但係我哋今次咧都會放翻曬上網嘅嗰啲位置啊。 係咁，大家可以睇埋啲資料嘅時候咧，睇埋個圖片咧，就跟住去做啦嚇。咁啊，大家可以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嗰度睇咧，就睇得好清楚，同時都可以重温翻嘅節目嚇。好啦，临尾嘅时候咧，我哋会听只歌先，因为讲开话筝啊嘛，有一只歌你谂好配合嘅。 系啦，我自己咧卡拉 OK 都唱嘅。 系咩？ 禅院众生啊！ 啊，中意听边个版本？ 郑少秋啊！ 好，咁啊，一阵间听啦吓。咁我哋预告翻下一次会讲乜嘢咧，崔博士？ 啊，我哋讲下咧清朝中后期嘅绘画历史，特别咧系有一啲突出嘅人物，譬如话咧有所谓扬州八怪啦， 即系古灵精怪， 真系嘅， 系嘛？咦，即系有好多古仔听喎， 系噶。 好啊，咁啊，唔该晒崔博士，下个星期二再见啦吓，拜拜。 拜拜。 云寒月冷，寂寥夜半景色凄清，荒山超静，意气隐约传来了夜半钟，钟声惊破梦更难醒，是谁令我受难轻莫轻，情缘泡影，鸳鸯梦，三生约，何堪嘴应？旧爱一朝断，伤心爱我负爱抱恨，决心求情。渐远萧萧叹孤影，仿似道与爱声泣血夜半明，人苦间凄绝岭，菩提伴我苦敲经，凡尘世俗那堪复听，情似烟轻，禅心修佛性，梦幻已今朝醒，情根爱根恨根怨根，春花怕枯荣，情是爱是愁是怨是秋月怕留情，情深早化灰，禅心境洁净，为爱为情恨此病，对花对月怀前情，陶醉亦花月正，情人负我变心负，若太不应相思当初往心倾，愿你不应太薄幸，禅院中圣心宵独听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，为爱为情恨此病，对花对月怀前情，陶醉亦花月正，情人负我变心负，若太不应相思当初往心倾，愿你不应太薄幸，禅院中圣心宵独听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。

近期本港多宗確診個案患者都有外遊記錄，有專家指他們的抗體顯示他們已經感染了一段時間，社區傳播風險比較低，但強調有時比較難分辨，亦都未必能夠百分百肯定屬於復陽個案。一陣聽聽專家分析。 一名在冠狀疫苗接種中心工作的護士初步確診新型肺炎，初步估計是涉及環境。